上天地多宽广，一首牧歌百鸟来伴唱。草浪上浮现这银色的绽放，云水间回应这彩虹和牛羊。草原上心情多舒畅，一句祝福让百年吉祥，宁静中散发这迷人的清香，无言中传递这激情和善良。